是我梦中的眼睛，山中有一片晨雾，那是你昨夜的柔情，我要登上登上山声音，我要跨山跨上骏马，去追逐遥远的星星，星星。我心中的绿意，远方有一座高山，那是你博大的胸襟，我要树下采飞翔。